了凡四训讲记第三单元，于敬义公遇灶神记，明朝江西罗真作记，现代净空法师演述，善心人士赞助，了凡四训文教基金会唱录。 灶神记， 大江南与北，家家拜灶神，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 举头三尺高，决定有神明。明朝于敬义，因何遇灶神？ 命运之转变，必然有因缘。欲知其究竟，请听师父言。 大江南与北，家家拜灶神，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举头三尺高，决定有神明。明朝于敬义，因何遇灶神？命运之转变，必然有因缘。欲知其究竟，请听师父言。 这首歌的意思是说，我们中国民间几千年来，大江南北家家都有拜灶神的习俗，而灶神又叫司命之神， 因为他负责掌管每一户家庭家人命运的好坏， 因此家家都在每个月的月底这一天，也就是灶神上天的时候拜灶神， 就是希望灶神到了天上向上帝多说些好话，而从天上下来之后能够保佑家里平安无事。 所以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这两句话就是贴在灶神旁边的对联儿。而俗话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鬼神确实是有的，这也是事实。那么明朝嘉靖年间，江西的于敬义先生为什么遇到了灶神呢？ 而且经过灶神对他的一番开示劝导，于敬义先生的命运整个就转变过来了。 各位听众，若是想要知道其中的道理，那么就请仔细的聆听净空法师为我们演述的 《于敬义公遇灶神记》有声书。 在《了凡四训》这本书《谦德之孝》的后面，附录了《于敬义公遇灶神记》。记得游锡英居士曾经说， 了凡四训是奉行感应篇与功过格的事实。 了凡先生所用的功过格，我们在德育古鉴里看出来了。德育古鉴就是一部功过格的感应录，完全是依照功过格而编的，不但教我们修行，而且加强我们的信心。 而《于敬义公遇灶神记》这篇文章则是补充了了凡四训没有说到的地方， 这些都是对世道人心很有利益的好文章，我们同样的都应该把它当作宝典来受持。 读过之后，自己更应当深深的反省检点，尤其是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必须要认真的修学，才能够趋吉避凶，转灾祸为吉祥。 一，举头三尺，绝有神明。 首先我们要说明这事实，就是了凡居士遇到了孔先生，这是个人，我们能够相信他；遇到了云谷大师也是个人，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于静谧先生遇见的却是灶神。 真的有灶神吗？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都用瓦斯炉了，没有用灶，所以呢就不供养灶神，不奉祀灶神了。那么灶神究竟还有没有呢？我告诉诸位，你奉祀他，他也是有；你不奉祀他，他还是有。不是说不奉祀他他就没有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奉祀了。那么这个话在今天我们看起来呢是属于神话。 神话当然都是不可以相信的，不能够完全相信，这是神话的性质。 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若是想 他是劝善的，是神话，未必是真的吧， 你要是这样想就错了。鬼神确实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们看看周邦道的夫人周杨慧卿居士，他有一篇文章叫 《与地藏菩萨记》， 这是真的，一点也不假。那个时候周杨慧卿居士他并没有学佛，他也不懂得佛法，地藏菩萨的视线实在是因为他过去世的善根深厚。他说， 我住在南京的时候遇到了地藏菩萨，我那个时候呢也不晓得我遇到的那位出家人他就是地藏菩萨，我是到台湾来学佛以后才知道的，才恍然大悟的呀。 周杨慧卿居士他那个时候遇到的出家人是地藏菩萨，那么像这些事情的确是有的， 不但是在中国有，在外国呢也有很多。 你们看最近这些年来，世界上多少人在研究灵学，想了种种的方法与鬼神来交通消息。 在英国还有给鬼神照相录音的， 这些都是存在的事实，怎么能够不相信呢？就是在本省鬼神出现的事迹也是太多太多了。我们这次在眉山上课，我请的两位老师， 一位是周次吉先生，一位是陈伯达先生， 这两个人都是见过鬼的。周次吉是在郊游当中遇到的，他带着同学们一块儿去露营的时候，他自己在帐篷里面打坐，忽然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但是没有看到他的面孔，头发很长拖到了腰部，这个人就掐着他的脖子要他的命。周次吉他一想， 哎呀，我遇到鬼了。 他是个学佛的人，心里头就念阿弥陀佛，这时候他打了一个妄想， 阿弥陀佛不管鬼，念阿弥陀佛恐怕没有用啊。 最后他又想到， 应该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管鬼的。 他念了几声地藏菩萨，这个鬼就消失掉了。消失掉之后，他的汗毛直竖啊，帐篷不敢坐了，就出去跟大家一块儿去玩了。周次吉他遇到这种事情，而陈伯达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姐姐就死了，他跟他姐姐从来没见过面。去年， 也就是西元1981年， 他姐姐的鬼魂在家里的时候招了一个女婿，是做医生的，是个活人，是在高雄市开业的医生。 他姐姐的鬼魂附在这位医生太太的身上，说： 我是陈伯达的姐姐，我家住在屏东市广东路，我跟你前世有姻缘，你得赶快到我家里向我父亲提亲，把我给娶回去。 最后这个医生被他缠得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到他家里去提亲。他们家里的人一听，不错，是有这个人，但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结果就把这个牌位嫁出去。 所以这个医生就有了两个太太，一个是活人太太，一个是鬼太太。 这是真实的事情，你们能说没有鬼吗？所以鬼神的事情的确是有的，这就是古人所讲的 举头三尺绝有神明。 我们的起心动念、举止行为，鬼神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们能够瞒人，但是瞒不过鬼神呐。 二，怀才不遇，行善不昌。 明嘉靖时，江西愚公，会都，字良臣，多才博学，十八岁为诸生，美事并高等。 余先生是明朝嘉靖时候的人，跟袁了凡先生是同一个时代。嘉靖年间，佛教里有一桩大事， 也就是《方策大藏经》的刊行。 从前大藏经都是折叠的本子，就是诸位现在在寺院里所见到诵经拜忏时用的折本。古代的经书都是折本，用线装订的，就称为方册版本。 而第一部的方册版本是明朝嘉靖年间编印的，所以这一部藏经就称作嘉靖藏。 嘉靖是指年代，而嘉靖藏是由憨山大师，也就是德清和尚所发起的，并且由他负责主办这件事。编辑的地点是在金山，所以也叫做金山藏。 而经书从折叠本转变为线装本，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是佛门里的一桩大事。最近在台湾重印的《中华大藏经》第二集，原本就是嘉靖藏。这部藏经流传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国家跟佛教界都有这样的盛举，因而感应道教的人也就特别的多。嘉靖年间，在江西有一位余先生，名叫都，字良臣。他多才博学，书念得很好，很有学问。 十八岁为诸生， 诸生呢就是秀才， 美事必高等， 就是每一次考试都得到很高的名次，可见余先生他确实有聪明过人的地方。 年纪壮，家贫受徒，与同祥生十余人皆文昌社，习字放生，借银沙口过，行之有年，前后应试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聪秀，左足底有双痣，夫妇保之，8岁系于礼中，遂失去，不知所知，生4女，仅存其一，妻已哭儿女故，两目皆盲，公潦倒中年，贫窘亦甚，自反无大过，惨应天罚。 这一段说出余先生他壮年的时候非常的潦倒，年岁大了，家境也不好，靠着教书为生。 当时则称为私塾，当然学生也不多。在这个时候，他与同学十几个人共同结文昌社。 同乡生 就是同年进学的同班同学。 文昌社 就是结一个社团，志同道合的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实行文昌帝君因治文，依照文昌帝君的教训来修学。 而现在印的安世全书的上半部，也就是文昌帝君因治文。 古代的读书人都普遍的重视这一篇文章，而童子在七八岁的时候，家长或者是老师就教他背诵英志文了。印光大师在文钞里还嘱咐我们， 家里有子弟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应当教他背诵英志文跟感应篇。 这确实是有好处的，这两篇的文字都不长，文昌帝君因治文只有1000多字， 而感应篇也是如此，都是简短的文章。 文昌社的同学例行因治文，遵守文昌帝君的遗训。因治文里对于习自止、放生、戒淫、戒杀、戒妄语等等都说得很详细。 行之有年， 这是说他们自从结文昌社开始在一起修行，过了很多年。于先生前后应试七科，就是经过了7次的考试都没考中。 这是说于先生从秀才考举人始终都没考中。 他生了5个儿子，其中4个夭折了，剩下的老三也走丢了。老三是最聪明的，在他8岁的那年在外面玩耍失踪了，4个女儿也死了3个。愚公共有9个儿女，除了失踪的儿子之外，眼前就只剩下1个女儿。他的妻子在这种悲痛的情况之下，2个眼睛都哭瞎了。 愚公潦倒中年，贫窘一身。 这是说于先生的家境越来越困难了。 自反无大过， 他反省自己好像没有做过什么大的恶事，为什么老天爷给他这样重的惩罚呢？似乎上天都没有保佑他呀。 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举头三尺高，决定有生命。明朝与清帝，银河与早生。命运自转变，必然有因缘。欲知其究竟，请听师父言。 3，造神现身，列举异恶遭殃。 年40外，每岁腊月中，自写皇书到于灶神，求其上达。如是数年，亦无报应。至47岁时， 于先生的年纪这个时候已经40多岁了，而每年的腊月三十是民间风俗祭灶神的时候，灶神爷将往上天把这一家人的善恶都向玉皇大帝报告。 所以从前供养灶神的对联是上天奏好事，下地保平安。 于先生他自己每到这个时候就写了一篇书文托灶神爷带到玉皇大帝那里去，这样过了好几年也没有感应，一直到47岁的时候才有了感应。 除夕与古妻一女夜坐，举世萧然，凄凉相吊。 除夕就是腊月三十，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知道于先生的家境是多么的凄惨啊。 忽闻叩门声，公秉烛视之，见一绞金造福之事，须发半苍，长衣就坐，口称张姓，自远路而归，闻君家愁叹，特来相慰。 于先生在47岁那年腊月三十的晚上，他正与妻子女儿在家里枯坐凄凉相吊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就点着蜡烛开门，看到一个人绞金造福。 从前绞金是一般隐士用的，它不是一顶帽子，是一块方的布扎在头顶上，这叫绞金。修道的人往往也是这种打扮。 造福，造是黑色，这个人穿着黑色的袍子， 须发半苍， 看这个人的年岁大概总有50-60岁了。 长衣就坐， 是说这个人很有礼貌，向他一问讯作揖就坐了下来，介绍自己姓张，并且说 我从远路而归，走到你家的门口，听到你家里有愁叹的声音，所以特地的前来慰问。 这是张先生说明他的来意。 公心意其人，执礼甚恭。 于先生见到这个陌生人心里觉得很奇怪，但是看看他的仪表谈吐又好像很不平凡，所以对他非常的恭敬。他心里想， 在我这种潦倒的时候，世态炎凉，哪里还会有朋友来慰问，尤其是在腊月三十的晚上，家家都团圆了，谁会有空来到我家里慰问呢？ 在这个时候有个人来慰问，当然心里就非常的感激，所以对他很恭敬。 因言生平读书积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济，且以立坟造书为章送之。 于先生他是满腹的牢骚，自己确实是有才学，可是一直到这么大的年岁47岁了，至今功名不遂。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功名，所谓学而优则仕，有了功名之后靠国家的俸禄才能够养家活口。 读书人要是考不取功名，家境很清寒，没有一点基础，生活是相当困苦的。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于先生他的生活很苦，而且遭遇到种种的不幸，于是他就向张先生说他自己生平的事情。 我生平的读书与行持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啊，为什么到现在仍旧没有功名？妻子不能保全，儿女夭折的那么多，甚至于衣食不济，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接着他又说， 这些年来每年的除夕 我都在灶神爷的面前焚烧书表，我所写的书文也都还记得，我可以把书文的意思说给张先生您听一听。张曰：余知君家事久矣。 张先生说： 我对你家里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也很久了，你不必再告诉我了。君抑恶太重，专务虚名，满纸怨尤，独陈上帝，恐受罚不止此也。 这一段文的意思是了凡四训里面没有提到的，必须要加以补充。这些事不只是袁了凡一个人，于敬义先生也遇到了。 一位是遇到了云谷禅师而改过自新，一位呢是遇到了灶神，也一样的把命运改转过来。 张公向于敬义说： 你的抑恶太重，读书积行，则是专务虚名。你每年在灶神面前所焚的书表，都是一些怨天尤人的词句，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思，这是亵渎上帝呀！恐怕上帝给你的惩罚不止如此，可能还有更重大的灾难在后头了。公大惊曰： 于先生以为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没有别人知道，这个陌生人怎么会晓得呢？经他这么一说，心里是非常的惊讶。 闻冥冥之中先善毕露，与世行善事，克奉规条久矣，岂尽属虚名乎？ 于先生听了张公所说的话，并不服气。他说： 我听说冥冥之中都有鬼神在监察，就是很小很小的善事，鬼神也都知道。我这么多年来结文昌社，与同学们立下誓愿，例行善事，文昌社里面所定的规条就等于戒律一样，大家都要遵守，我也是遵照奉行，没有违犯，难道这些都是虚名吗？ 南无阿弥陀佛。